我亲爱的朋友，是否听见心跳传送阵阵悸动 For you， 我亲爱的朋友，夜色越浓越难掩饰我压抑着的心动，整个世纪我都会等着你，等你流星捕捉每一段旋律，几个四季随你笑容变换，心情缤纷颜色，不用让谁来告诉我爱呼吸的节奏。 Love song for you， 你是笑的彩虹，你是梦的宇宙，你看我幸福永远不坠落。 Love song for you， 要不停地唱着，直到幸福的那一刻找到我。 I sing the love song just for you， 如果你听见了，快说爱我。